Anchor、 嗯、 对对对，然后呢就经历了这么多时代、 啊、 然后从那儿吴哥之后呢就后来就是金边了， 嗯、 所以是这样的，所以高棉帝国涵盖这四个时代，但是古迹呢咱们今天讲的呢是扶南、真腊和吴哥啊、是这几个、 嗯、 十大高棉帝国十大古迹排名第一的是吴哥窟， 对， 排名第二的是百味下寺， 嗯， 排名第三的是三坡波雷谷、 嗯、 排名第四的是八荣寺， 嗯， 第五的是女王宫， 嗯， 第六是塔布隆寺， 嗯， 排名第七的也非常有名，叫做奔密列。 哦，奔密列，对，我还去了这儿。 对对对， 奔密列， 他那英文是奔密列，但有的时候咱们看翻译过来呢，就叫奔密列，反正就是一个事儿、哦。这个离暹粒城50公里， 对，那有点距离，稍微、嗯、 对对，稍微有点距离、嗯，但是是个比较近的。 嗯， 然后呢，再往下说，就有点远了。 哦， 第八个叫班迪骑马。 这个不是 班迪骑马呢，就出了这个圈了。 嗯 啊，得单独坐车过去、 嗯。 然后呢，第一天还回不来， 哦、 所以到那儿去完了以后，坐车过去以后下来，去班迪骑马是土路，没有公交工具的、 嗯， 所以到一地方叫诗书峰。多美的名字！ 诗 书峰， 诗书，不是这个诗书啊！ 啊，就是 诗书峰 、嗯。然后到这之后，再租摩托， 嗯， 再自己骑过去。然后呢，问路呢，实际上简单，这个路况不好， 嗯， 到那儿去之后有这么个几十公里的搓板路。 搓板路 啊。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认路呢？ 好认。 是吗？ 对对。因为那地方就是这个古迹呢，首先呢它是一个曾经的一个都城、 嗯、 那个巨大无比现在已经荒凉掉了但是呢去那个方向没别的。没更除了这个 选择性不多， 没别的路是吧？ 没有别的去处， 是 也就是这个，但是特别偏远， 嗯 啊 嗯， 所以呢，去地儿叫班迪骑马，然后在吴哥有一个地方叫班迪戈马，这不是一回事儿， 嗯 啊，然后呢，这是排名 第九的， 第八位的， 第九了， 排名第九位的，叫做贡开， 贡开， 贡开， 嗯， 贡开呢，这在。柬埔寨的西北部， 嗯， 西北部已经很偏远了，它属于百威夏省， 嗯、 啊、 嗯， 属于那个省了， 嗯嗯、 所以这地方很奇特，因为只有这个名字， 嗯、 那么在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柬埔寨它比较落后， 嗯， 尤其是它的有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这方面也是被国际社会支持的，它才能够进行得下去。 嗯， 但是呢，那个近几十年吧，柬埔寨也经历了好多时代，就包括你刚才读的那个红色高棉波尔布特， 哦、 红色高棉是一个党的名字，波尔布特是一个人、 啊、 波尔布特是他们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个、经历了很多灾难、 嗯、 然后呢这个贡开呢原来就是被遗忘了，世界遗忘的这么一个角落、 嗯、 这个考古工作者刚过去研究完了以后，那是1960几年的事儿、 嗯、 然后1969年的时候红色高棉就执政了，然后那时候就不通油，然后呢，银行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嗯、 啊。然后呢，就他们就进入了他们的一个特别灾难的一个时代。然后呢，国际的、 嗯、 那个这个刚整理出来的资料，后来就在这场过程中就毁掉了，就 没 有了、 哦。 所以能够知道的东西特别少。所以我到那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头会有什么。 那他现在对外宣传的东西有了吗？就是这 很少，因为很少很少。 哦、 那个 一般人其实去柬埔寨不会 去那儿 去公开。 对对对，因为那个地方 都没听过。 首先是我因为我先到的是暹粒城嘛，暹粒城到哪儿的公交车都有， 嗯、 到越南 还有。公交车我怎么没看见呢？ 柬埔寨， 嗯、 到老挝都是长途公交车， 哦、 但是到贡开，对不起，没有， 嗯， 所以呢，得坐，先坐或者你包车也可以， 嗯嗯， 但是如果到了柬埔寨，您不享受一下这个自然的空气的话， 嗯、 就白去了， 嗯， 而对于我来说，我又会骑摩托， 哦、 所以呢，我就租了一摩托，自己往前走，反正这路又走不差，那个状态好的时候，因为骑摩托本身是一件很嗨的事情，是吧？ 那倒是， 你看，因为咱们在。这中国这个骑摩托，它都是要这要 驾驶证的， 对呀、 什么骑摩托驾驶证，在那儿你不用、 哦， 就跟那越南似的，那个男女老幼都会骑摩托，哦、所以呢 原来是这样的， 对，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哦、它就是一大玩具、 嗯， 然后那个加油也特别有意思，它加油是加油站。我估计道道可能看见过，你就不会认为那是加油站、 嗯、 就在马路旁边吧，支一张桌子，然后上头摆着一个好多好多，就是那架子，架子上头放了好多可乐瓶子， 那是油、 啊、 对，那可乐瓶子就给你加的油、 哎、 因为摩托车小排量的话，那一升多油两升油能跑100公里的， 是的 啊、 哦，所以它特别， 是 那就是加油站。 对，会倒上 92太规范了，看那脏的那瓶子，直接咚咚咚咚那个倒，然后你给它， 反正能启动能用， 对对对，能用就行。 对对对不起，给你加的植物油。 然后植物油好贵啊，你这个、肯定不是植物油、啊， 菜籽油 啊。然后那个、这就是加油了，你、那个因为我自己驾驶技术不好嘛，因为没有老开摩托车， 对对， 所以我开着起来就费油。 哦， 那关键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怎么认路呢？没有导航、 啊？问啊，没有，那几年前都没有、 哦、 你，所以你语言是工具，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旅行 对，那这个很麻烦啊， 别不麻烦，就是你问、哦、他 问完了，你要记不住呢。在第三个路口左拐，然后再走150米右拐，再走右左拐。 那个、那个道道，这肯定是发生的、这个对于我来说。这我不仅不自信，我也不太信他们那三脚猫式的英语啊、他们说的就是你得记住这个词儿是怎么念的， 嗯， 因为他一见你这张脸外国人、说这地儿呢跟他某一地方接近，另外柬埔寨他很落后、你要说这共开，共开这名字本来就是译音过来的， 没错、 所以就这么开车过去。 哇，那你这不怕迷路吗？找不着， 所以我说当时胆大吧、而且柬埔寨人家那是有宗教信仰的地方， 嗯， 然后呢，真正走出了一个，比如说旅游，这个集散地哈，那些地方的人民还是特别朴实的 啊，那倒是， 对， 我不会的， 他不会说故意就是怎么，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然后那个，只不过他就是你跟他说他不懂， 对， 可能啊，所以我到贡开里边，我想找他一个地方，就是当时他跟我说这里头有，他说世界上最大的林家。林家就是那个印度教的一个大图腾、就是一根棍儿，就是那个就是那么样一个东西啊，然后找这个说什么也找不着，人当地的人说我不知道、最后被我找到了，但是这个过程中、我找的我就进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里头有一个七层塔、哎呦我天哪，那七层塔40米高、然后呢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塔、七层每层5米多、你想想我背了根杆，那根杆才5米长。然后那个是上不去的，但是记录没有任何记载。就是这样的、所以自己在找这个过程中就特别有意思。 是。 就是所以在这个旅行 过程中。探索发现呢，这是。 对，在这种旅行过程中、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 对。 其他的都不是，可是这种过程才是生命的意义嘛，它独立思考。 其实这个才是最奢侈的旅行，因为你要花时间。 就这几个十大，就是这次2012年那次待了多长时间在柬埔寨？ 十八天 。那我是不可能那个去完 了。 对， 像我才待了5天。 对，然后我就不是这个胖子走路比较慢嘛。所以那个 刚才是第九个了，是不是？ 第九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 第十个叫高布斯宾。 高布斯宾 呢，在哪儿呢？高布斯宾距离女王宫大概20公里远、然后呢它向山里边走1.5公里、山里边走1.5公里，那上面有一条河呢，这个河床呢是那个岩石的，大个的，就是特别巨大的鹅卵石，就是整个就是比如就是山坡嘛，其实也不像形状像鹅卵石，但是是山坡，他们就在这上面大概是在1000年前在这上面刻那个林家，刻几千个林家，所以一到那以后，整个河床，如果要是枯水期的话，就是冬天去的话，那个全都裸露的出来了。夏天去的话就覆盖住了。所以他们刻这个花了好多年，但是这个是谁刻的，具体什么时代刻的，也是在那个红色高棉那个阶段，就全都灭失了。 都没有记载 了，都没有了、再想找回来原始的证据也都没了，所以现在在那能够就是介绍他就